用功固然要紧，禅堂的规矩同样要紧，比如说这个坐下来打毡板坐下来啊，有好多人他不会坐啊，不要说现在要讲用功了，讲了生死了啊，叫你站站不好，叫你坐也坐不好，啊，这个禅堂的坐有规矩，一个是盘腿坐，一个是挂腿坐。盘腿坐，止静以后，收草鞋，盘腿子，那个坐呢叫做满坐。现在这个打二板啊，这个打站板或者是挂二板，或者吃啥啦，或者讲开始，就现在这个坐，这叫挂腿的坐，两条腿都挂下来。挂腿的怎么做呢？做半坐。啊，你们好多人都是做半坐啊，这半坐怎么做法的？位置倒会抢的。你看你们好多人都不是坐半的坐呀，啊，禅堂打气的时间，每天晚上就是这个四支香打井彻，打井彻要站着打，站板打下来，火上进堂了要打井彻。一个和尚进堂，你这个砂锅叫香了，那就要催香了。和尚进堂呢，他既然要进堂，这规矩呢，和尚进堂就要打井彻的。就这支香，除了这支香以外，都不打井彻。那么他进堂，他要打井彻，不是要扛香板吗？我从西单进堂，这个半个圈子还没跑下来呢，我还没到帷幕龛子呢，这个香板还没拿到手上呢，你这就马上就打站板了，这个他不如法呀。他既然进堂了，让他跑一个圈子两个圈子甚至三个圈子啊，你可以按照这个时刻表打站板啊。这个维罗师傅也要注意啊，他到了帷幕龛子面前呢，他就把这个香板，和尚把这个香板就拿起来，跟着大家一道跑圈子。那么你打站板，他这个香板呢就持在手上啊，就是这些个细节。我们现在的人心粗啊，心太粗了，这个粗心不能用功，粗心怎么能用功啊？连这些个事项上这些个点点滴滴关门过节这些个地方都做不好， 做不好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粗了。为了说拨圈子，今天这个圈子呢没拨得好，我事先都跟我就打招呼了，拨这个圈子怎么拨，人多怎么拨，人少怎么拨啊？你比如说现在禅堂有这么多的人，首先你跑香就上规矩，上什么规矩呢？跟圈子，先从里圈子跑，里圈子跑出来嘛，第二个圈子，第三个圈子，第四个圈子，第五个圈子，这个禅堂可以跑六个圈子。如果你这个跑香跑的圈子跑的如法，一个跟一个啊，不允许乱啊，也好朝里头跑，也好朝外头跑，那都是犯堂规的。既然不乱，你这个漏几个圈子跑下来，一打站板，这个圈子呢就自然就形成了啊。如果维罗师傅要拨圈子，稍微拨一拨，这个圈子就现成了。人少，什么叫个圈子？一个圈子是一个圈子，要两个圈子呢，才形成一个弄大。啊，这个和尚打香板嘛，两边打，走在当中，啊，这个圈子距离不能远，这个远，他就不能直接走，啊。而且这个禅堂顶多拨两个圈子，就是四条，啊，就是两个弄荡呢，有四个圈子，要拨得如法，拨得整整齐齐、规规矩矩。这是说我们在禅堂学佛的人，这一点规矩，一下子都做不好。啊，你看那个军队里像喊立正就是立正啊，喊少息就是少息啊，向左转就是向左转，那整整齐齐的啊，都整整齐齐的。当然啊，那他是训练过的。哎，那我们这个拨圈子我没训练过，就拨不好，就这么一两百个人呢，要是给我们千军万马你怎么办呢？那你照样能指挥啊，指挥的有条不紊，这几个人就弄不好了啊。不是人多了，上殿绕佛那也会带圈子啊，这个带班的人也会带这个圈子，带不好就把自己就绕到里上去。打这个香板，和尚打这个香板，这是规矩，常用的规矩，不是哪个要打。每一天进堂，和尚都要打警车的，啊，打香板。这个打香板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人呢是愿打愿来的，还有的人呢，你愿意打，我还不愿意来呢。啊，这个法门中是啊，每一个设施都它有它的道理啊。说什么为什么打两下而不打三下啊？为什么不打一下？我今天打两下你就问不打三下，假如我打三下他你还问我你为什么不打两下呢？宗门下是棒喝门庭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。七十棒头开正眼，一声喝下细狂心， 开口就是喝，举手就是大，就是棒。啊，棒下无私，喝声有眼。我的过去的祖师都是棒喝出来的，德山棒林济鹤，这是宗门下禅堂里像常说的。打仰西厢，打这个警彻，打两下叫做警彻，实际上这叫做供养，这叫做法供养。长处上淡薄了，不到好供养。每天晚上供养两块香板，这叫做法供养。你不要看，你不要把这两块香板看着太轻描淡写了。哎，这两块香板就能够出祖师，那不是法圣，不是法供养，从哪儿来呢？服侍门中不舍依法，实际里地不染一尘。你要向道上会啊，它都是与道相应的。你看那个《法华经》中，药王药上菩萨染白虎庄严被，你说这个白虎庄严被染了做什么，都是做什么用啊？那叫做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，那是法供养啊。哎，你不要做事相上会，天天打两块香板，什么意思啊？嗯，这个打香板，你看和尚，将来每一个人都是法门中人，将来都要为法为人的。到什么地方当参学呢？就在禅堂里当参学。这个参学是无穷无尽的。哎，你说它是事相上的东西，哎，它有道理在里头。和尚打香板，你看看和尚走圈子怎么走？啊，走到佛前，他就不走了。啊，从东单向西边打，打到西单。如果说是两个圈子，那么和尚呢要回来，从佛龛子后头绕过来，再从东单朝西单打，是这么个规矩。今后到了大解期的时候，和尚在镜中打香板，都是执行这个规矩的。这个规矩是禅堂固有的，根据什么呢？就是根据这个塔庙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寺庙也好，塔庙也好，宝塔也好。像是我们绕宝塔怎么绕法的呢？禅堂的跑香怎么绕法的呢？你看我们禅堂跑香怎么绕法的呢？这叫做右绕啊，从左向右这么就绕的，这么绕的，这么转的。绕塔也是右绕于塔，所行无逆。你不是五十三句咒上不是有的吗？啊，表去其道不左。所以到了佛前，你要想说是我向西转，哎，向西转，转了转了，刚刚过了佛前，不行，我要想起有件事儿，我要回来，回来不行啊。啊，你要想回来，那只能够绕到佛龛的后头来，再到东单去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你如果说你没有当过这个参学，你在禅堂里像一举一动，人家一看就是出参， 不懂规矩啊。啊，佛前像我们这个禅堂，现在广佛寺这个禅堂就跟其他的禅堂就不一样了。过去广佛寺这禅堂也跟现在这个禅堂不一样，禅堂都供一尊佛像，那个说起来呢就有佛前佛后佛左佛右，就是东南西南。现在广佛寺这个禅堂供八尊佛像，在禅堂的坐香的人无论坐在哪一边都是面对着佛的。这个呢在禅堂里来讲呢是更加合理，这个佛嘛本来是十方世界都有佛嘛，啊，那我们都坐香的，就没有前没有后没有左没有右，啊，都是面向佛的。禅堂的规矩，禅堂也好大殿也好，凡是供佛的地方，一切光明的东西不能拿进来啊。这我这个禅堂里我带个电筒进来，带个什么灯笼进来，那是不允许的啊，那犯规矩。嗯，像这些个事情现在的人要是不跟你们讲，你们是一无所知啊，你做一活一辈子你都不知道的。我记得我在杭州圣水寺在静修老法师那里下啊，在那听经吧，有一位上海的法师，这个道根法师，如果是有相当年纪的人可能对这个人还比较熟悉的。道根法师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啊，据说呢也会讲讲经啊，还在上海呢过去的电台还讲经。他毕竟自己禅学有限，有这么一天他就到了杭州圣水寺啊，就拜望老法师啊，他就出了这么个洋相。是的，到了圣水寺，圣水寺嘛虽然人不多也有规矩，早晚功课啊，这个白天讲经啊，上早殿那个山上呢啊，把这电灯都是拿个灯笼啊拿个蜡烛头了，就这么跑的。嗯，他就不懂得这个规矩，上早殿呢路上黑的，他就拿了一个灯笼，拿了个手罩子，一路跑一路跑，跑跑跑着他就拿到大殿里头去了。那边老法师就哎，一顿检点，他说：“你这个虽然说是老法师的了，不是参学。啊，过去广佛寺那个僧制，上早殿，比如说是放掌以后，都叫李四圣。李四圣要用又有灯笼，不是灯笼，他过去没有灯啊，路上没有灯啊。”他这个灯笼里一个四圣回来以后呢，他不能进入大殿，都在大殿外边细调，他人才能进大殿的。这是什么规矩呢？大殿是供佛的地方啊，不允许有其他的光明进入大殿的。大殿如是，禅堂也如是。所以说讲到当参学，在什么地方当学？只有在丛林，只有在禅堂里想当参学。这个参学呢就当得比较完全啊。所以住过禅堂的人跟没有住过禅堂的人，当过参学的人跟没有当过参学的人那不一样，走一步路都不一样啊。高门寺的小和尚到外边去也不晓得什么道理，他说这个小和尚肯定是搞门寺的，他走路就跟这不一样啊。什么都要学习呢啊，你看你们这个跑香 有好多人跑香哦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呐、啊，哎，拿着跑香啊，跑香也有规矩啊，左手甩，右手摆，现在有的人那个两手说这我要是做个样给你们看看呢，包你们哄堂大笑，那简直难看得不得了，哎，不具备出家人的威仪啊。你就是说不是出家人，居士们进堂也要执行禅堂的这种威仪教相，行住坐卧，这本来禅堂打七这些个闲话呢是不相宜讲的，鉴于有很多的人他不是来打七的，也不具备来打七的这个条件啊，都来学规矩的。前天从哪儿来的时候，是长南不是西南来的有几位法师吧，说我们来当参学的，我们也要回去建禅堂。他说他来了没这几天，他回去就想建禅堂去了，那么容易啊啊！广门寺到现在这规矩呢还没有完善呢，比方说过去的规矩冬天打鸡还要跑起字呢，今后广门寺也要回复跑起字。禅堂的讲用功，昨天我们讲到参念佛是谁，起一情啊，这个起一情这是禅宗唯一的必须要走这条道路的，参念佛是起一情，从最初发心一直送到你成佛为止。当然说是我这个念佛之水一直送我到成佛，难道说我到了成佛之前要成佛了，是不是还像现在一样啊，念佛的是谁呀，佛到底是哪个念的，这么样参呢，那是有区别的啊。可是我们现在才发心参这个念佛是谁，一个要对这个念佛是谁要产生信心啊，要懂得这个念佛是谁，为什么要参念佛是谁，念佛是将来使我能怎么样，还是能明心见性啊啊，所以昨天我们讲到参念佛是这一法是代代相承，一直到现在都是用的这一法，1700功呢也是用的这一法。所以我们把这个起一情反复的一天到晚的说过来说过去，使大家能够对他有一个彻底的了解，产生一个真实的信心，走上参禅的这条光明大道，那就是你最高的收获啊，将来你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不然的话啊，是茫茫苦海头头出没啊，没有了期啊。五祖传六祖用金刚经，金刚经的海心呢就是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参念佛是谁就是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你把它给它恰到好处的把它联系在一道，啊，应无所住 参念佛是不明白处住在什么地方呢？无所住啊，没有住处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不对啊，啊，没有住处，但你这个心参就之心呢，是历历明明的，清清楚楚的，而不是糊里糊涂的，一清一清，不是糊里糊涂的，清清楚楚的。这个一清，那是真正是叫个一清的啊。这个一清这个而生起心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嗯，这个无所住这个道理，我们今天呢料料跟大家说说，嗯，这个无所住，什么叫做无所住啊？嗯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啊，施法界一切法都不住，这叫做无所住。这个无所住这个道理呢，大家要知道，同施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无住的，这个道理要懂，要知道啊。那么怎么解释法子，我们注意，我们跟大家说啊，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当中，我们属于人道，你在人道有住没得住啊？你说我就住在人道里去，做得到做不到呢？你能够保证我就住在人的高头，我也不上升，我也不下堕，行不行？是不行的啊。在人道做善做上升，做恶做下堕，他也不住。如果说我们这个人是人道，在人道中发菩提心，上求福道，那你能住不能住呢？他也是不住的啊。就是成了佛以后，成了佛也是不住的。如果成了佛了，我就进入常寂光了，说上那我就与众生无缘的，说这种解释呢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啊。佛成了佛以后，你说他有住没得住呢？他也是无住的啊。正是因为无住这个道理同施法界，所以佛成佛以后，并不是成了佛以后就了了，我就住在那儿不动了，他还要道驾慈航，这就是无住嘛啊。说佛的成了佛以后就跟众生无缘的，那么佛成了佛以后，这个大地的众生哪个来度呢？嗯，施法界众生他都无住啊。啊，如果要是有住的话，那个下地狱的人永远下地狱，他是住在那儿的吧，不动了。成佛的人就永远成佛了，不能够道驾慈航了，那他就有住了啊。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天人我修罗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无住的。如果说我正着出国了，那正着出国怎么办呢？你就住在出国啊，再不上进了啊，不住二国啊，这不都是无住的吗？啊，说个这个世界成住坏空，这个成住坏空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无住。他能住吗？老住成劫老是成的啊，坏劫老是坏的，不是的啊，无住。只有无住这个道理呢，是这叫做什么呢？放之四海而皆准呢，放之施法界而皆准的啊。无住它才能起作用，一生有了住那就来了啊。哎，我们现在经常我这过河时，我就自己摇船，摇过去摇过来 啊，那有一天我在摇船的时间呢，忽然见到好像是灵机一动，哎，我这个摇船蛮有佛法的嘛。嗯，你看那个摆渡，我们山门口有个摆渡，从河东渡到河西，从河西渡到河东。那么这个摆渡船，大家想想看，它有住没得住呢？就拿这个摆渡船来讲，它都是无住的。如果说这个摆渡渡这个河，这个河呢有东西两难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个摆渡船还是摆在东边，摆在河东，还是摆在河西，还是我也不在河东，也不摆在河西，我就摆在河当中。那么这个摆渡船能怎么起作用啊？老是摆在河东，这个摆渡船它的作用，它的任务就是渡人的，渡人的，河东的人要到河西，河西的人要到河东，全靠这个摆渡来渡。如果这个摆渡要是有住，而我就等在河东，我就不动，能不能渡人呢？我就住在河西，我就不动，能不能渡人呢？啊，他说我河东我也不住，河西也不住，我就住在河当中，住在河当中能不能渡人呢？这个摆渡一生有了住了，他就不能渡人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个摆渡就有这么大的道理啊，就有甚深的佛法摆在面前，我们都不能够领会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给他这个寄景生情啊写了一副对子。这个不住此难，不住彼难，不住中流，问君何处难伸啊，这是上联。下联呢，无现在心，无过去心，无未来心，还如本来面目。这个不住此难，也不住彼难，也不住中流，这就叫做无住啊。这个无住，无住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住在这个无住啊，这就是我们的难生立命的地方。一切法皆无住，众生法无住，四圣法也无住，一切法都无住啊。有情法无住，无情法也不就一正庄严皆无住，这就是整个的佛法，这应无所住啊，而生起心。如果众生要有住，那我永远做众生啊，我就不能成佛了啊，这就是无住的道理。我们参念佛是谁，就是参这个无住，打一个七，我们这个用的功有一个七的功夫用到什么程度，打两个七，我们用的这个功用到什么程度，有两个七的程度，它不会一样的嘛。如果老住在这个地方，那你怎么能有进步呢？不能有进步的啊。圆融佛法就是一个无住，所以这个佛法用什么词来解释，它都是圆融的啊。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。你说到什么叫找佛法呀？啊，一个摆渡就给我们以这么好的启发啊， 把这个道理运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心当中，运用在我们用功的这一方面上，那不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七七当中呢要好好用功的不断的前进。说多了，感谢大家发的心了。